部第二节。咁上一次就唔好意思啦，我就闹老萧啦，闹埋老萧，本来净系闹芒果佬嘅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呢一节咧就闹一个更加即系有江湖地位嘅， 有光环嘅人。 哎，系光环嘅，光环嘅人。就系阿之峰哥啦。 哥，冇错，要加个哥字，你一定要啊， 一定要加个字。 我哋嘅原，我哋嘅原罪越嚟越紧要噶咯，闹埋佢就。 冇所谓 啦，佢神啊嘛，佢苹果日报做咗好多年噶嘛，个神。 苹果嘅神子啊，呢个系即系 Apple God figure， 屌你老味。冇啊，佢嗱，其实而家唔系净系苹果卖做佢做神啦，连即系西方传媒都做佢啦。时代杂志都做过封面啦，咁仲有 Netflix 嗰度又有个documentary， 直情系讲阿之峰噶啦，咁 系 阿之峰哥噶啦，咁即系所以佢睇唔起D 一百系好正常，咁我今日都唔讲佢话睇唔起 D 一百啦，咁我就发现咗佢嘅近即系保释咗出嚟之后嘅言论咧，就佢好似某一个议员咁啊，变成咗一个单一议题人士。咁嗰个单一议题议员唔讲啦，即係咁佢做乜嘢大家应该都明白嘅。咁呢个单一议题嘅啱啱出返嚟嘅之峰哥呢，就一直都只係关心呢个囚犯嘅待遇问题。佢出咗嚟之后呢，是没有讲过民主，没有讲过普选，没有讲过自决，没有讲过香港独立。他唯一争取的议题呢，就是囚犯的待遇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有其他的即是的报道是有讲民主，争取民主啊，争取自决啊那些。但我自己就真的没有看到咯。我由朝到晚都系睇佢点样坐监，点样惨，释囚一啲囚犯要点样帮助，释囚要点样帮助， 在囚人士嘛，在囚人士，佢一主力系系啦， 嗯， 系啊， 跟住佢系话咩嘛？嗰、那个要佢剥光珠，踎低喺度俾人搜身嗰下，佢感到个好羞耻，我觉得好冇尊严。 哦， 嗯。 咁阿柳记又讲过评论过呢单嘢， 系点讲咧？ 佢就话你如果你有真系有发生嘅话，咪告佢咯，咪投诉佢咯，吓、啊、就咁样一句就耍咗啦，即系成件事就系、是、即系令到大家知道佢唔即系唔系一定真系有发生过。 咁柳记系咪咁？系咪真系柳记屈话之风屈人咧？ 我谂佢有个暗示啦，但系因为就一句话啊，一句话， 还是系还是柳记自己系咁样做过，佢为咗掩盖佢自己所做过嘅事，所以佢咁样屈阿之峰。 边个柳记啊？柳记 都有可能噶。 柳记系你讲惩教处啊，定系某？ 最近咪喺商台做节目嗰个咧？ 人生高峰啊！ 哦，新又再登人生高峰啦！呢个人 系佢、越做越大间啦，佢犀利。 我唔紧要，咁佢 出书啦。 咁佢商佢嗱，如果佢出得商台讲嘅，咁佢嘅立场一定会系亲建制少少啦。咁 官方立场 系，咁佢叫佢投诉都系正路喎， 都系啱嘅，都系正路嘅。 系啊，咁但系我相信其实呢件事可能吹大咗咯。其他 仲要讲边个啊？之峰定系啊？ 我觉得之峰哥吹大咗啦。 之峰咯，系啊， 我都觉得系。 我觉得未必，佢知道，喂，如果佢讲到咁大吓，俾、人话，你讲大话嘅话，即系建制已经可以指住佢话佢讲大话啦。 嗯， 所有文会大公可以指住佢，但系而家冇一个人走出嚟否认佢讲过嘅嘢系大话，即系话佢系受过呢个屈辱。咁佢呢个反应话要走翻出嚟，我系要关注释囚。我谂佢喺入边嗰阵系受到好多囚犯嘅照顾，佢听咗好多故事，激起佢内心嗰种愤怒，即系等于当初佢去反国教一样咁嘅愤怒，所以佢先要企出嚟。 咁但系 囚犯照顾系指正面定系反面啊？因为 系正面，系正面嘅。我听过有啲囚犯，有啲囚犯系咁谂嘅。我哋都沦落到咁咯，又见到你哋班人，即系我系虽然系作奸犯科嘅人吓。啊但我都知道你哋班人都系俾政府屈，即系作奸犯科嘅人，通常嘅心都有一条路，顶你个肺，你班死差佬啊！你捉我做都系啦，你捉班无辜嘅后生仔，你即系有啲合义精神嘅人，呢、这个世界系有嘅，尤其是喺入边啊。 咁啊系，如果冇乜合义精神嘅，应该都唔会俾人捉咗坐监嘅，即系通常都系帮人顶咗嗰阵先要入去嘅，即系嗰 日俾人屈。因为俾人顶啊，咁梗系顶人啦、啊，即系通常都系噶啦。 嗱、啊，咁我有一个唔同嘅睇法啦，即系我认为，点、解我认为资峰佢系吹大咗咧？嗱，我头先我讲清楚啦，就系资峰佢如果真系叫人要佢踎低，着除晒衫踎低嘅话，以佢咁嘅性格，佢咪真系会唔出声？佢一个斗士嚟嘅，民主斗士喎、啊，大佬。是咪啊？ 小战士 系咯，小总之都系啦，即系你会唔会唔出声啊？当时受到咗咁嘅屈辱， 嗯， 我觉得佢唔出声反而系好唔正常， 唔正常系嘛？ 系啊， 嗯， 即系你冇可能咁嘅，即系受到咁嘅屈辱，唔会即场唔投诉嘅，即场唔投诉嘅，系冇可能嘅事啊！我认为。咁我相信阿柳记明咧，佢都系咁睇嘅。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咁敢言、咁有组织力同埋咁有即系算系社会地位嘅人，你俾人咁样侮辱，你系一句声都唔出嘅。当时其实系唔合理嘅。 嗯。 嗱，除非咁啦，你话呢个之峰佢会惊啦，即系你都可以咁样谂嘅。但我又觉得呢个黄之峰呢个人咧系好大胆嘅人嚟嘅，同埋佢系唔会，即系佢系可以好狠去做一件事，而唔会顾后果嘅。即系你佢， 但系唔好忘，佢讲我系咁睇啦吓，我明白啊，社长你意思吓、啊，但系会唔会佢系喺个 procedure 入边要佢咁样做咧？即系譬如话你以前啲人坐监要懂你屎眼，呢个系个 procedure 啊嘛，即系同你屎忽开花吓。 嗯， 但系佢而家叫佢咁样做就系代替咗要阿鸠达所承受嘅嘢就代替咗啦，就系变成你入到嚟换衫点换啊，换完之后同我跪低，呢个系 procedure， 你投诉都冇用噶啦。 佢系除晒衫跪低，其实呢样嘢有几样嘢唔 make sense。点解我咁讲咧？其实阿柳记佢最初就话，因为柳记佢成日其实都好关注呢啲人要即系坐监嘅事啊嘛。佢就喺佢个 Facebook 嗰度讲咗，佢已经提点咗阿之峰佢哋点样入到去咧，就唔会有事啊。咁而家即系如果佢而家佢话佢俾人咁样即系叫佢除晒衫踎低咁样咧。呢啲即系咁样玩囚，即系其实呢啲系玩囚犯嘅方式。我唔觉得柳记会冇同呢个之峰讲， 或者透过其他人都讲到啦。 系啊，即系呢啲系玩囚犯嘅，即系讲真啦，即系你讲真，狱监狱里边啲狱卒梗系玩鸠呢啲囚犯噶啦。咁有啲系合规矩嘅，有啲系唔合规矩嘅。咁唔合规矩嗰啲嘢，肯定。我认为啦，如果阿柳记真系帮即系呢个民主斗士嘅话，会同佢提点咗先咯，就唔系好似而家咁样样，就即系话上到商台话，如果真系有咁嘅事，你咪投诉咯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我觉得成套嘢好奇怪啊！一系就阿之峰哥就俾阿柳记扇咗一镬。即根本就冇同佢讲话点样唔会俾人恰，乜嘢系正常嘅程序，乜嘢唔系正，乜嘢系唔正常嘅程序，完全冇讲嘅。咁但系阿柳记明又上电台话，你有咁嘅事，你咪报警咯，唔系投诉咯。咁其实即系点啊？即系最初我有几个疑点啊，就系最初柳一系就系柳记最初俾之峰佢哋嗰啲资讯系不完整嘅。有可能啊， 或者玩鸠佢嘅， 系啦，唔完整嘅。咁另外一个可能性就系之峰吹大咗咯， 即其实一定是他们两个人里面中间是出了一些问题的。如果不是，即这件事是不会讲出来的。你明白吗？ 嗯。 因为之锋他一定会跳起，如果他真的被人这样侮辱的话，他一定会跳起身的。如果我是黄之锋就说，我屌你老尾，我上时代杂志封面啊，你班扑街。你这样玩够我如果知道，如果知道这件事是不合程序啊，你明白吗？是不是 以他性格会咯，因为我哋睇到他其实都是学你话斋，即系比较性格比较刚烈噶嘛。咁咁嘅事，佢可以同太平绅士讲，同埋佢写信出嚟都得，得唔得噶？我唔知，我唔知香港得唔得吓？即系 写信会俾佢哋 check 先嘅，你写完信佢哋都要 check 个内容先嘅。 咁内容 咁监犯点投诉咧？如果喺香港嘅话，喺入边嗰啲点？ 太平绅士咯。 哦， 其实佢本来 咁好多议员都是太平绅士嚟嘅， 郑大班都系啦。 佢有办法，系 郑大班都系啦。如果佢真系要投诉，或者都投诉咗啦。其实我唔，所以我系唔相信有呢件事。到即系讲到尾， 嗯， 我其实都认为柳记明系唔会玩佢。即系我对柳记明呢一样嘢就有，即系觉得佢咁大件事就唔会玩啊黄之锋。 系， 如果会 同埋佢对呢啲比较认真好多，即系佢平时佢写啲文章系有少少唔系咁客观，但系佢对呢啲嘢佢好紧张，因为佢要俾人 show 到自己系一个好 pro 嘅狱卒，诶唔系一个 好 pro 嘅 惩教署人员， 好系惩教署人员，系啦系，所以其实呢啲嘢我有对佢都系有信心嘅，因为佢呢啲嘢佢系唔敢鸠噏嘅，讲真的。 所以我就认为之锋系吹大嘅，我结果就系、 是、我 点解咧？咁你觉得点解佢吹大咧？ 我咪讲咗咯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 小强， 佢冇可能将件事喺咁迟先讲翻出嚟，而冇去投诉嘅、 嗯， 所以系唔 make sense 嘅成套嘢。 嗯， 不过佢而家最主要嘅问题咧，你睇黄之锋咧，呢、這个人又系好滑头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专屌滑头嘅呢、這个世界，全部都滑头都俾我哋屌、嗯呢、这个之前我哋上几集啦，都系屌一啲滑头嘅组织同埋滑头嘅人啦。黄之锋都系、嗯，我认为，因为佢点解会上时代杂志嘅封面？ 即系周永康佢哋唔得闲去 咯。唔系啊，佢嗰、那个我想讲系佢嗰个佢咁呢个系事实，咁但 系事实嚟嘅、哦，即系你真系事实嚟嘅。 唔系，但系佢嗰个系咩运动？我而家讲。 系啊， 乜嘢运动先？即系睇 雨伞运动 咯，雨伞运动， 雨伞运动嘛。 咁佢点解会参与雨伞运动？我再数翻佢之前嗰啲嘢啊。雨伞运动啊，争取普选啦。咁再之前咧， 国教咯，反国 教。国教 系咯，佢、啊、出咗嚟有冇讲过反国教？ 忘记晒啦。 出咗嚟之后有冇讲雨伞嗰啲嘢啊？真普选嗰啲嘢啊？ 都冇啦。 佢因为咩事坐监？ 佢补选可能冇得补， 佢有咩事坐？ 出去光公民广场咯， 系咯，咁都系雨伞运动嘅一部分。佢一样嘢都冇讲过， 嗯， 净系讲嗰啲在囚人士嘅待遇啫。 同埋佢系夹鸠死咗戴耀廷，逼佢一定搞占中噶嘛？佢班靓仔，其实戴耀廷都俾人夹咗上马，当时都系。 啊、不过唔紧要啦，佢夹得都 OK 嘅，咁唔紧要啦呢、这 个。 系，但系点解佢冇讲呢啲嘢啊？我个问题系，佢点解净系讲在囚人士啊？而唔系去而家佢保释翻出嚟，佢唔系应该好好讲，继续宣扬呢个民主嘅理念咩？ 保选紧要咯， 嗯， 咁够直接啊！咁同你讲， 即系佢想过呢个确认书啦，即系我哋而家讲嘅讲法就系咪？ 冇错啦， 我唔系咁睇咯。我唔系咁睇，我觉得佢系我讲呢啲嘢，长毛做过。阿长毛成日都系为色筹做嘢。佢我哋讲佢系喺，我觉得佢系喺入边受到即系譬如话好多人照顾过佢吓，喺入边有好多人照顾过佢，佢亦都见到好多唔公平嘅嘢，所以佢认为 帮人出口气系 咪意思？我要做翻啲嘢。佢觉得依样依佢入边所发生嘅事，入边嘅世界同我哋出边系唔同的。我相信更加多唔公平过依个佢见到，所以佢咪要认为我要尽力为依一班人做 最弱势嘅人做嘢。哦，咁老公佢走出嚟话普咩普选啊，成啊嗰啲咁嘅嘢，大把人佢讲一句，个人都会听。但系依班弱势嘅人，如果佢唔讲，就会冇人听噶啦，冇人会关注依班弱势嘅人。佢系一个会为弱势嘅人出嚟讲嘢嘅人，我对佢有啲改观，所以吓、啊，所以佢先至会话、啊、我一出嚟第一件事。我是答应过入面照顾我的人，我一定会为你们争取多些东西，所以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说要帮这帮弱势的人。而如果他说随时讲得啦，如果说要争取民主，他应该是 icon 来的，一个神来的。现在这个神就说我是要为当日帮助过我入面的人，这帮弱势的人讲东西，所以他现在就说这些东 西。那他入面的时候不找太平绅士，有正常程序的嘛，这些你明唔明啊？ 同埋， 即 系 佢如果真系里边真系，如果真系有啲不公义嘅嘢，或者同程序相抵触嘅嘢，佢可以帮嗱、啊。当然啦，你坐监嗰人，梗系字都唔会识多只啦，有好多都咁。你资封入咗去，你咪可以同呢、這个太平绅士啊，或者即系嚟巡监房嘅人交涉啊？ 嗯， 佢有冇做先？个问题系 喂同。是同埋我有样嘢想讲啦，长毛都坐过监啦，咁其实长毛应该都会发现到呢啲问题㗎，同埋我比较觉得长毛嘅合意心肠係多过阿之锋哥，所以点解长毛当时又唔帮呢班人发声呢？ 有长毛有，不过长毛系用 JR 嘅方式。 剪头发咋嘛，係咪 佢用 JR 头发。 唔单止剪头发，据我所知。仲有好多嘢嘅。 佢用 JR 方式嚟做嘅。咁但係、 哦、 个问题就係、是。我觉得长毛做咗好多之后，你究竟系咪真系监房仲有咁多咁落后嘅问题咯？如果有嘅话，嗱、啊、真系如果有嘅话，咁点解即系你唔系喺里边嘅时候已经做呢啲嘢，而系要出咗嚟先做咧？我系解唔通 嘅。你喺入边做唔到嘢啊嘛。你一讲嘢你就唔系守规矩咯，可能入边有人提醒佢你唔好乱嚟啊，会死人。 系可能会让佢讲你出到去，你点搞都得，喺呢度就系我嘅地方咁样咯。 系啊， 我 可能 但系你又要从一个讲真啦肉出嘅角度去谂。嗱、嗯，我好老实咁讲，如果你系要招呼呢个咁麻烦嘅翘口惨手嘅黄之锋。你会唔会用一啲唔根据程序嘅嘢去搞佢啊？ 肯定唔会啦， 你明知佢 翘 口插手噶嘛，点会乱咁搞佢啊？ 同埋佢大人物嚟啊嘛。 系啊，所以成套嘢我觉得就唔系好 make sense 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因为如果你除非对面个打工嗰啲人傻嘅啫，现实唔会啦。讲真，即系你做得 照道理啊 ，serve 得佢更好添啊。 系啊， 佢咁麻烦。 是啊，亦都会令到佢同其他囚犯呢是有啲区隔啊，你明唔明啊？我觉得真正 呢人一定会、 啊、真正帮佢嘅人啊，真正帮啊黄之锋佢哋三条友，即係啲知名人士嘅人，反而会系里面惩教嗰啲人、啊、而唔系即係我认为啦，而唔系里面啲监等、啊、即係当然啦，啲其他嗰啲狱友都会帮佢啦，咁但系你话惩教对佢咪有特别照顾，我系认为一定系有嘅，即系你好翘口惨手咁呢个人，你冇理由即系攞自己嚟教飞啫。 嗯，冇错。 即系你，我咁讲，当然有人话我共狗啦，即系亲建制啦，咁样谂嘢。但系你唔 make sense 啊，唔系亲唔亲建制嘅问题啊，你系即系你黄之锋蟹，你系即系你有可能系俾啲肉卒玩啊，但系人人都识你个黄之锋，点会玩过特别知名的人呢？其实就不 make sense 咯，成套嘢，你明唔明啊？ 嗯， 我认为佢有一半系，即系佢系有吹大咗嘅成分啊。所以，因为成套嘢唔 make sense。如果你有睇即系啲人坐监嗰啲回忆录咧，即系知名人士坐监回忆录咧，佢哋对惩教嘅批评咧好少嘅。 嗯。 即系就算喺香港啊，你睇黄玉郎啊，知啊，黄玉郎系写得都比较 即系佢都坐过监啦。 正面嘅一般都系。 佢其实写得几正面噶，即系当然啦，监狱嗰阵有啲好似杀手熊嗰啲咁啊，扑街啦。咁但系佢因为系一个知名人士，所以已经有少少嘅优惠。你话黄之锋系咪会真系会玩佢咧？我系唔信噶，其实。即系当然啦，有啲人会讲话，而家唔系港英啦，而家系特区政府啦，所以特区政府会玩佢。我都唔信、啊，因为呢个翘口斩手嘅人，你特区政府玩佢唔系喺监房度玩佢嘅、啊，冇必要嘛、啊。因为大权在握嘅人，如果要玩你，点会佢都锁咗你喺个监房度，点会再玩你？根本就唔 make sense， 所以成套嘢。 一学新加坡告到佢穷咯，告到佢甩，告到佢冇钱咯。其实好容易嘅咋，唔需要喺入边玩噶。其实好多手法噶， 好多手法， 真系玩 佢。有冇必要喺监狱度玩佢？所以 佢掟你入精神病院。 你不知名嘅人士，香港政府就系咁玩咯。那个梁咏礼咪系咯。 嗯，系啊，最近发生嗰、那个 系啊，咪掟佢入青山咯，咪打佢小榄咯。咁、嗯、大镬噶，其实即系你。我就唔信之锋会系受到虐待嘅，真系好老实讲，冇咁蠢嘅，因为， 嗯，咁可能佢哋觉得港共政权系蠢啲嘅咧，好似苹果日报咁讲，全部建制都蠢噶嘛。 如果你咁讲就真系搞笑咯，我觉得唔系咯，即系个事实俾我睇到就唔系咯，建制嗰啲人精好多咯，即系你可以话、 啊， 你都话佢哋狗好多啊。但系你话黄之锋会真系里边受虐待，我系唔信嘅。 嗯， 因为佢真系受虐待，佢投诉咗啦，同埋佢唔系争取自己权益嘛，佢争取其他在囚人士嘅权益啊嘛。咁我问你啦，在囚人士而家佢 specifically 争取啲咩？又话多个橙啊，定系咩啊？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佢争取紧乜噶。佢就系话里边啲待遇唔好，但佢冇具体咁讲里边乜嘢待遇唔好喎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冇啊。 其实佢我睇到就冇啊，所以我而家认为佢只不过系讲呢啲嘢咧，就 keep 住曝光，就唔系真系争取任何嘢嘅，为啲里边啲囚犯。佢有冇好似长毛咁去 JR 啊？冇啦， 又冇啦，系啦。 其实佢乜都冇啊嘛，佢净系去讲几句啫嘛。咁佢点解唔可以？ 但系有冇投诉？ 唔可以讲翻民主，唔可以讲佢争取嗰啲嘢。其实都争取唔到啦，国教嗰啲而家又推翻啦。咁佢又话我唔争取噶啦，嗰啲留翻俾而家嗰啲学生争取啦。唔通佢咁如果佢留翻俾而家啲学生争取，佢都要同而家啲学生讲呢样嘢点解有问题先得噶？系咪先？系嘛？ 都冇做啊，系啊， 佢全部都冇做啊。其实出咗嚟之后，所以我认为佢系好滑头啊。我认为佢系为咗个确认书咧，乜差都唔讲。咁冇办法啦，即系呢啲。但系我可以好肯定嘅讲一句啦，佢咁样唔讲其他嘢咧，佢确认书都系过唔到嘅，系一定过唔到。 呢样我赞同，因为已经讲到明令啦，即系你咩港独自决，通通都唔得啦。 自决就是港独咯，佢哋讲到明噶啦、 啊。但系如果咁样睇下，芒果佬佢同阿鸠达乜嘢，其实佢唔单止系向我哋洗底，而唔系唔得，佢系向阿爷洗底。 唔系，佢唔洗喎，佢哋，因为佢哋不嬲都系讲永续基本法啊嘛，所以佢唔使洗底噶。 系啊，但系其实你话你永续基本法啫，但系有一批人，共产党会咁谂噶嘛，譬如话梁振英，其实好憎佢嘅。啊，咁会话喂，其实都系同一款嘢喎。咁 梁振英争佢啫，佢同阿林郑有个 V 字咁影相，几 friend 啊？ 我觉得梁振英好中意佢，因为佢因为佢搞到咗咁多分裂，咁多撕裂，其实好多人做唔到噶。即系你谂下佢嗰啲破坏能力几强，又搞到民主派撕裂咗之后。又将中港矛盾推到新高，其实梁振英应该最中意就系佢，因为咁样先可以咩嘛，即系越乱嘅话，梁振英个位置咪越稳咯。 梁振英佢嘅小气，因为试过俾佢玩过几次啦嘛。 系啊，我意思咪咁，喂689个名系佢改噶嘛， 系啊，黄毓民改噶嘛，阿芒果佬改噶嘛，所以佢即系吓、啊，如果话要揾撕裂元凶嘅，我系唔用黄毓民咯，跳谷出钱请多几个得，咩陈浩天嗰班港独派出嚟立两支旗已经得啦，所以我谂其实阿、啊、芒果佬搞阿鸠达系突然间谂到啫，系同阿爷话嗱，我同佢哋切割晒噶啦。但你俾我入，系啊，你俾我入，吓、啊、过埋呢关咁咯。我觉得个成数都有， 唔知啊。而家真系，我觉得其实失望嘅。点解即系会咁滑头咧？搞到 个阿黄之峰 系啊， 黄之峰啦，系啦、啊。佢就系为咗个确认书啫嘛。吓、啊， 佢想 佢都想过噶，佢系。摆到明系想补选嘅， 但我觉得 我哋就睇佢冇可能过啦。我哋睇法就系、 是，但系佢会唔会即系唔知啊？我讲佢过唔到，大家睇唔睇周庭？周庭过唔过到？ 过唔到， 周庭都过唔到。 港自决， 即系同一个组织嚟啊嘛，系啊，同一个组织。 佢一早港自决啊嘛，佢黐咗本土嗰边。冇办法呢、這个，所以我觉得佢而家幻想得好犀利，即系佢对呢个中共系仲有幻想，其实系要放弃咗呢啲幻想。你而家咁样认话自己衰都系冇用， 但可能其实佢哋已经知道，但系佢要搏一搏，铺其实有后手噶，后手就系话嗱，我而家认衰，我入去，当你唔俾我嗰阵，咪同你反对咯，冇嘢噶佢。佢咁冇嘢，我咪至少佢哋入咗去都有11万人聚出嚟，咁睇下会唔会又聚翻啲民气咯？ 嗱，我觉得啦，如果唔俾佢哋咧，但系佢滑头，即系咁滑头嘅话咧，会损失咗一部分嘅支持者咯。但系都有人支持佢嘅，我咁样讲啦。但系佢你出到嚟之后，佢做嘅嘢咧，系已经令到佢嘅支持者损失咗唔少啦。即系 D100 嗰班而家就肯定都未必会支持佢啦。好老实讲 ，D100 聚出嚟嗰班人可能叫佢收皮，系我 系 好认真 咁讲嘅。佢哋系打去同大班讲话，系讲明系唔会再投佢哋，唔会再投中指啦。 咪咯， 讲明啊。 咁啊，咁简单。 所以 你当有一半人系咁做，你已经趴街啦。点会有值啊？你仲有啊？仲有一样嘢啊？就系佢而家咁样乜都唔讲啊！系我哋最早闹佢啫。但我觉得 D100 嗰啲支持者佢哋心里面都有数，就是觉得佢哋好滑头，又话系争取普选，又话系反国教，出到嚟之后咧变咗争取呢个在囚人士福利。其实好老实讲啊，老一批嗰啲钱王嗰啲人啊，你 Q 得你女监狱里面嗰啲人死咩？个个都觉得监狱里面啲人系抵死噶啦，即 系 好老实讲。 犯法嘛，系啊。 所以佢做嘅嘢系完全系冇章法嘅呢、這个，佢出咗嚟唯一有章法嘅事咧就系、是、踢走 林顺谦 个林顺谦嘅啫。其实佢 系我 都 谂到呢 件 事啊，真系系。 但佢踢走林顺谦都系冇章法嘅，严格嚟讲佢够狠啫，佢够狠嘅啊。 咁够啦，其实。 但系你佢亦都唔。明白一样嘢就系、是、你如果真系曹操嘅话，你就有得咁搞啫。但你唔系啊嘛，你要仲要人哋啲票噶嘛，你唔可以搲烂块面噶嘛。佢就系搲烂块面咯。你喺一个民主社会，即系香港唔系民主社会，但你有人投票嘅社会，你就唔可以咁样做噶啦嘛。系咪先？ 佢会谂住之后食本土嗰批就已经够啦。 就系、是、一直都咁谂啦，唔系以下喎，一直都咁谂。 特别 唔系佢系 留佢噶嘛，又系一个盲点嚟嘅呢个。 佢系 食本土系呢个系芒果佬嘅， 唔系 芒果佬嗰堆人嚟噶。 食佢谂住自己食本土，苹果会同佢煲嗰班人，会煲黄浅黄嗰班人出嚟。咁我点解要听李郑经翰讲？李郑经翰即系佢自郑经翰系咩底？可能佢自己都知啦。郑经翰系代表咗。佢哋嗰批人最憎嗰个嘛，就系嗰啲咁嘅所谓权贵啊嘛。 同埋咧，有冇睇最新嘅消息咧？就游慧晶嘅 Plan B 嗰条肥仔咧，唔选啊嘛。哇，喂，呢铺黄之峰仲 烧定炮仗，喂，本土嗰批仲唔俾我食埋？ 但欧乐轩出嚟 都冇，冇噶，本土嗰啲票唔知食唔到噶，佢哋发梦噶咋。我哋解释过好多次啊，其实佢哋一直都唔知道自己真正嘅支持者系乜嘢。其实真正支持众志 罗 冠聪、龙冠聪入闸嘅人，就系 D 一百嘅人，所以冇得讲啊。 即系戴耀廷嗰批咯， 系咯，或者系以前由反国教带落嚟嗰批咯，即系希望你入到议会嘅时候，仲寄望你哋会帮手，好似做出一啲好似反国教嗰时候咁嘅行动。 但系佢出咗嚟之后冇讲乜嘢反国教，乜嘢普选，乜 Q 都冇讲啊嘛，变咗单一议题人士啊嘛，其实就好可恶啊呢样嘢，我认为。你出到嚟点可以唔讲下我要真普选啊？出到嚟点可以？如果你真系信自决呢套嘢，出到嚟可以唔讲自决咩？其实多余啊！所以佢唔系佢而家就系继续喺度发紧嗰个政棍梦，但系到最后咧，连确认书都过唔到嘅。我可以 100%。 其实咪好似之前梁天琦咁咯，之前讲确认书咪乜都唔话。 系啊，删晒 Facebook 咯，梁天琦咪删晒 Facebook 咯。 佢哋话独立都唔讲啦嘛，嗰阵时系佢话佢自己唔系独立嘅嗰阵时。 佢咪 都系过唔到噶个确认书， 系令到呢一班人全部出丑嘅，你明唔明？其实中共呢一招确认书咧，就唔系真系要确认啲乜嘢。其实佢哋除咗确认之外咧，仲要玩你一镬，就系、是、要睇下你可以，你睇下你喺你啲面选民面前缩到点样样啊，龟缩到点样样啊？你要龟缩到而家单一在囚人士议题，喂！佢好快就整篇嘢出嚟笑你㗎啦，讲真。即係我哋唔会咁笑佢啦，当然我哋而家喺节目度讲啦。但係人哋 control 咗个 media。而家你哋淨係讲在囚人士，好快就有人会出嚟讲呢个资方系唔撚掂。就算俾你过到确认书，你都系死㗎。 嗯。会唔会同啊即係我哋咪话其实唔买一周刊呢，又系玩鸠肥佬礼，都系同一个一样咁嘅理论啦，即系最后尾都系试鸠咗你底线之后再记住你，又话做契弟啦， 系啦， 系。 佢有两个做法，佢就试你底线咯，永远都系试。其实你好快就知道你嘅底线喺边，同埋你实际 肥佬礼俾人试咗啦。如果咁讲嘅话， 系啊，同埋着意嘅嘢系乜嘢？肥佬礼咪俾人话俾人听，其实佢好想壮士断臂，唔要一周刊都 OK， 同埋如果价钱啱嘅话，连苹果都可以卖出去，咁人哋仲会唔会买你份嘢呢？啊，大陆 唔会啦， 佢横掂都可以阉干阉死你噶啦，你咪变份热血时报加强版出嚟咯，自己啲客都唔睇你啊，迟啲。 但系佢要赔几千万咯，不过大陆佬赔几千万俾 你，几千万啊，几千万买两个太古城都唔得啦。好少钱嘅，喺大陆佬嘅眼中嚟讲， 但系试够咗你条底线咯，够啦。 系啊，而家佢确认书咪试晒你哋嗰啲人嗰啲全部底线咯。梁天琦独立，喂，危议题嚟嘅原来，因为可以唔讲噶，为咗入议会。 系啊。 黄之锋 系啊，芒果佬都少过呢点啊。又话时代革命日，又话讲独立，而家讲唔讲芒果佬又系用呢个笑佢呢点啊？以前又系咁样咯。 黄之锋咪一样，咪变咗系一模一样嘅嘢咯，系嘛？所以冇嘅，佢如果真系要做政治表态，佢而家系要讲翻啲佢相信嘅说话，而唔系为咗个确认书乜柒都唔讲啊嘛。所以我讲到最后就系佢应该要讲翻啲佢相信嘅说话，而唔系喺一个有确认书嘅环境底下逼佢讲乜嘢，逼佢唔讲乜嘢，佢系跪低，佢嘅跪低已经话咗俾选民听，佢系唔值得支，即系啲选民系唔值得支持佢嘅。就是这样，这一次到这里。 好。